河流域的格里斯，出土一块石板刻着楔形文字，经过搬运后发现讲述了一个五十八一个勇士诅咒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勇士带领着一群孩子，他们在操场上做着快乐的事，名闻其目的武士像一滚圆木制，将体育老师的勇士瞬间消失。战士